就已经是有病了。但是祷告就是呼吸，那这样这个比喻只是告诉我们说，不是说读经你可以四十天不读，对吧？禁食可以四十天，对不对？那祷告只能七分钟不祷告，你因为呼吸大概七分钟不呼吸就有问题了。这地方告诉我们说，好像吃饭跟呼吸那样对我们的生命重要性，读经和祷告对我们灵命的重要。所以斯布镇牧师很早以前就指出这个祷告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说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所以帮助我们基督徒发现读经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这位牧师影响了，不但影响了英伦三岛，也影响那个时代，不但浸信会，那影响了那个时代。他讲过祷告就好像那根非常纤细的神经，它是触动全能者肌肉那个纤细的神经。 PowerPoint那个纤细的神经帮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的灵被我们触动到，不是靠着我们做多少事情，乃是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的心就跟我们心连在一起。在近代宣教中间有一个人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叫威廉凯雷 William Carey，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是在祷告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祷告，暗中热切和蛮有信心的祷告，是一切个人敬虔的根本。啊，我们这里有说英文的弟兄啊，这里他这样讲 ：Prayer, secret, fervent, breathing prayer, lies and the fruit of all personal godliness。个人敬虔在暗中迫切的祷告，是我们个人敬虔的根本。所以E.M. Bunz 这位写了一个从祷告出来的能力，许多人都知道这本书，藤井辉牧师翻译的。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祷告是教会的生命力量和荣耀。所以祷告不但对我们个人至关重要，它对教会的群体的生活是非常重要。没有它，其实个人生命枯竭了，教会也会荒凉。所以祷告是这样的重要，以至于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身上，个人身上，在许多历史中间的圣徒身上，都看见他们是一群祷告的大军。我在常常想，有一个人如果不需要祷告的话，你知道是谁？主耶稣，他是神儿子。如果说有一个人不需要祷告，他应该不需要祷告的。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祷告的榜样是什么样呢？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说，清早他就出去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跟天父去安静连接。有一次事工非常大的时候，很多人簇拥着耶稣，跟着耶稣，因为耶稣会行神迹，医病赶鬼。但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们要退到旷野去祷告。他说我们原来是为着传道出来的。而且耶稣在拣选十二门徒的时候，他到山上彻夜祷告。他不单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像拣选门徒啦、上十字架这些关键的时刻，耶稣是跟天父在一起恒切的祷告。他一生中间都在许多被人簇拥、被人追随、被人称谢称赞的时候，他都是暗暗的退到旷野跟他的父在一起。所以如果需要有一个人不需要祷告的话，我们想起应该是主耶稣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来到世上，为什么他还要祷告呢？主耶稣在肉身中间给我们显明一个祷告的榜样，乃是他的能力是借着圣灵从神那里来，他是借着祷告来成就的。使徒保罗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他书信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几乎每封信里面问候感谢，然后就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记得他们有什么需要，哪些事情他们做得好，就为他们感谢神。保罗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见历史中间被成大用的，像马丁路德也是，他非常忙碌，他是个神学家，是个教授，是个牧者，是个修士，非常忙。但是他说他非常忙的时候，他必须用三个小时祷告。我不知道今天大部分牧师很忙的时候有多少时间祷告哈，我不知道大家忙的时候有多少时间祷告。忙的时候我们就把祷告的时间切掉了， 但是这位圣徒说他很忙的时候需要三个小时祷告。有人在看见寻道会在世界发展非常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去拜访约翰卫斯理，看见他有什么秘诀，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带领全世界的寻道会的运动。当然很快有人就发现这位卫斯理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精通古典文学哲学，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这些都不是他推动寻道会复兴的一个根本。有人可能还发现寻道会里面很有方法，很条理训练，怎么查经，怎么祷告，非常有条理，这也是一种发现，但是也不是寻道会复兴的根本。后来有人就找到到底它根本在哪里，就找到约翰威斯里常常去了一个地方，是个小房屋，那里一个非常简单，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然后有一本希腊文的圣经。这是约翰威斯里常常在那里为他自己，为教会，为普世的寻道会的运动，在那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地方。所以后来有人把那样一个地方称为寻道会运动的发电机发电厂。 David Brenner 是很年轻的时候去世了，我鼓励大家去买这本书，我特别感动。我最近去探访一个家庭，到那里的时候我不经意中间提到过成功神学对美国的影响，有提了两本书。我到那里去，有个弟兄他居然这两本书不知道借到还是买到了，都在那里很认真的在看。哎呀，我就觉得心里很受感动啊！我在讲道里提到这样的两本书，今天指出从神学的深度指出成功神学的问题，居然有人这么认真的去把这两本书弄到，在那里认真的看。说在我没有指望这么认真的人，但是神有这样的感动，在我们中间有这么认真的人，牧师提到这两本书是神学的深度指出成功神学的问题，有弟兄就在那里认真的去研读。你不知道我有多感动，离开的时候本来去那个家好像去帮助那个家的，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跟师母受到极深的感动。有人很认真的在思想这个时代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这样的人我相信神可以很大的使用。 David Brenner 是一位很年轻就离开世界的，这位向美国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这位宣教士，他其实刚到印第安人中间的时候事情也不能够做多少，他也不懂得印第安人的话，但是这位非常有才学但是身体软弱多病的这位弟兄，他在那里服侍时间很短，他不到30岁就离开世界了。但是为什么短短的一本 David Brenner 的传记，当然是借着著名的神学家写的，为什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生命非常短，他比主耶稣在世上时间还短，他也没做多少事情，什么样的这个人身上什么东西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人？原来在传记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去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话语不通，还要借着翻译，有的时候还效果不是特别好。他向印第安人讲道请翻译，有一次翻译在那里，他 那天圣灵充满的时候翻译崩就倒下去了，哎呀，后面没翻译了。你知道一个人讲到没翻译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那肯定大家听不懂了。就在那天圣灵充满翻译就晕倒了，但是后来印第安人很多接受了主，圣灵在翻译，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的时代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在他身上发生的不重要，不是重要发生这么多灵异的能力，最重要的他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他在那个小 cabin 小木屋里面，人知道 Brenner 一不出现他都在里面祷告，他是一个全天候一天除了睡觉以外就是传福音和祷告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对后世的影响就不奇怪了，不是一个人建立多大的丰功伟绩，多大的机构影响了后世，是一个生命，一个祷告的生命影响了很多的人。他在世上做的时间工作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却留下很久的一个影响力，是一个祷告的人。在他身上看见可能言语不通，可能文化不能够明白， 但是却借着祷告和他谦卑在印第安人中间爱的侍奉，所以印第安人许多因着他归向了耶稣。很多人说印第安人因为美国，因为英美的入侵，美国人的西方人的入侵，他们有很多的愤怒，但是却因着 David Brenner 爱的侍奉在那里，他发现原来白人中间也有爱我们愿意献上生命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些不是为白人可以侵占他们破坏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土地在那里辩护，乃是看见有一种超越的一种生命，不是从白人社会来的，不是从西方来的，乃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爱他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来思想初代教会两个教会，来看看一个健康的教会他到底祷告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我们首先来看见一个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我们刚才读了第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发现，初代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刚才读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在那里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在看见耶稣升天，升天之后他们一起聚集看见耶稣升天，然后他们在等候在一起祷告。在第十四节这里，第一章十四节那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点准备是非常重要。我们很多人说我个人祷告就好了，个人祷告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好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家里他只有很多孩子的一个家，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单独跟他的孩子见面，他不会在一起跟孩子们在一起。请问这样的家健康吗？健康不健康啊？都摇头好，就知道这个家肯定不健康的。约翰·威斯理的父母养了好多，他和他家好多孩子，苏珊娜·威斯理是非常敬虔，也是一个非常有方法管理孩子的人。这个妈妈知道十多个孩子不容易养，她知道也不能够一起养，好像有人说养三个以上都是，反正养三个也是养，四个养一群也是一起养，他不是这样养的，他会有单独的时间跟孩子陪他来建造他的生命。但是这位苏珊娜·威斯理也是把孩子聚在一起，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的。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只有说信徒个人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却不能够大家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这是一个问题的，不是健康的。有人说初代教会里面的模式不能作为圣经的教义来教导我们要求我们，那是个初代教会出现的，它是描述性的出现，不是一个教义性的要求。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来怎么看。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里面，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说，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而且说如果两三人在地上奉他的名聚集的话，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这地方非常清楚的知道教导我们说群体的祷告合一的祷告是非常重要。传道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合在一起同心的祷告非常重要。我们眼前看见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属于非常健康的。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灵修祷告的人，我很感谢神，但是好像不只是我们教会，好像我走过一些教会问到祷告会都是很荒凉的。不久前Deerfield教会一段时间前，一个Deerfield的老姐妹来我们这里，她看见我们教会盖得非常大，刚盖那时候刚盖好，另外一边哇她赞不绝口。我跟大家提过以前，我说阿姨你就礼拜三晚上来我们这里看看，你就不会这样称赞我们了。在这样的一个好像辉煌的殿宇里面，如果有三三两两几个人在那里祷告，你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吗？昨天又有人夸我们这里很好，我就开始心里担心了。昨天在这里培训来的大概有八十多人，感谢神，我们也有二十多位弟兄姐妹来参加。 我很怕别人夸我们圣殿很漂亮。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也是跟他说，何等的殿宇啊，何等辉煌。但是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将要被审判，将要毁灭，看见外邦将要进来，因为这位城，这个城市原来是传递圣言的城市，却离开了神。当神的灵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离开圣殿的时候，神就许可让外邦的势力来摧毁它。所以一个教会的复兴和健康，不是看有多少的殿宇、多大的建筑、多少的奉献。甚至我前一段跟师母讲，我发现一个非常让我困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中间钱很多、奉献很多、祷告的人很少。我说这两个事情我想不通了。钱很多应该是心就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钱奉献这么多，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的。你不爱教会怎么会有奉献呢？哎，但是为什么祷告的人又这么少呢？请你帮我们忙，弟兄姐妹，牧师还在困惑。我会想到，是不是我祷告的方式、带领的方式有问题呢？还是周间大家都很忙，还是小呢？后来我仔细思想，历史中间有人比我们更忙，他们花更多时间来预备他们生计的时候，却是复兴祷告的时候。我找了很多我个人的原因，祷告代祷、祷告方式，你们的忙碌、你们工作忙、孩子小、压力大、夫妻吵架，很多事情就不能祷告了嘛。我替你们找尽所有的理由，我就是不能够发现我们这个世代是独特的，必须祷告很少的。祷告非常，群体的祷告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断的讲，我知道你们也有很多理由还是继续不会来。但是有一天有五个人到斯布镇牧师的教会，这五个人在海外学成回来，他准备做宣教士，他看见斯布镇牧师的教会非常复兴。当然很多人都看见斯布镇的口才哈，斯布镇受的教育不是很高，但是斯布镇是非常有口才的。他讲得到第二五千多人的教会，第二天他讲得到就一字不漏的就发表，成为一个报纸，成为那个时代把他的信息传递给英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道人，非常有口才。但是斯布镇牧师告诉他，我们教会的复兴，他教会的复兴不是他的口才。他后来就带着五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到他地下室里面，把门打开，他说，你不是要问为什么斯布镇的教会这么复兴吗？上面有五千多人聚会，楼下有多少人祷告你知道吗？大家猜一猜好不好？五千人，你用比例好了，有几个祷告？多少祷告？五百哈，谁猜五百？举个手。哦，你相当准了，有没有再猜不一样呢？有七百多人，很接近了。五千多人的聚会，有七百多人在后面用祷告拖住这个牧师，拖住会众听到。这样的一种祷告，这七百多个弟兄姊妹可是牺牲听到了。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感到很辛苦。什么辛苦呢？当聚会来的时候，我都盼望你们都去听到，都去受装备，看孩子最好不要人看，孩子乱跑都可以，因为我很怕你们听不到。但是你看这七百多人是牺牲听到了，牺牲去敬拜了，他们却在那里同心合意为他们的牧者，为听到的人有正确的心态，为教会的复兴，七百多人在后面祷告。去年年底基督徒大会也有这样的预备，前面有讲到的时候，由后面报名去后面同步的祷告了。我刚好去参加同步的祷告，我后来发现前面聚会的人大概我不知道有多少，有没有好几百啊，一千多人，你猜一下后面有多少人在后面同步祷告吗？再猜一下弟兄，刚才猜差接近的弟兄，再猜一下。你知道是不真？看看知道不知道？今天不猜了哈，你不要猜最好。少到可怜，我觉得这几个人拖住能够复兴教会的话，在这里祷告哈，那一定是前面的讲员很有能力的。稀稀疏疏的几个人，祷告的人可能也软弱，但更是稀少，因为这样的一种邀请和呼召不太对人的胃口。人去那里都是去 听信息这已经很好了，我慕道，我渴慕得到复兴回来，很好。但是要呼召一些人同步牺牲祷告在后面，牺牲听到同步在后面祷告，真的不是这个时代好像很被强调的事情。有人看到一个教会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教会如果能够根据这几个人祷告能够复兴的话，他实在是想不通了，那是奇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今天很沉重的信息，你们可能听了头都不爱抬起来了，但是我想我们一起悔改。不是牧师高高在上在这里一个属灵的一种好像一种优越感在那里来责备大家，很心痛的看见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我知道许多人都有在家里祷告，也有灵修，我看见这些也知道你们孩子小不能够来到这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版本，耶路撒冷教会在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在祷告，他们祷告迎来了圣灵降临，是五旬节的大复兴。这样的一个事情是第二章发生，是在许多人群体祷告之后发生的。回想历史中间很多美好的过去，有的时候既是羡慕又有伤感。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在纽约有一个弟兄，他在上班的时候中间午间受到圣灵感动，他为这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在不认识主当中一天一天离开世界，他心里非常揪心，很忧伤。所以他就在这一个地方预备了一个祷告室，他邀请了一些人，那天中午的时候他就去那里祷告，祷告半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就他一个人。后来半个小时以后陆续来一些人，最后那天有六个人祷告，后来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最后这样那种祷告，午间的祷告，许多人上班中间休息的时候吃完饭赶到那里祷告，这样的祷告会在1857年、1858年的纽约就开始慢慢的扩展开。在那样的时代里面，十九世纪中叶的纽约还是很多人担心别人灵魂不能得救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属神的百姓，他内心对神的国度有真正的关怀，真正的一种被圣灵催逼，就慢慢慢慢这样的小群祷告会慢慢慢慢增加。于是在后来很短时间，在纽约就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祷告会，然后这样的祷告会就拓展了整个美国，甚至到许多西方的国家。到30年代的时候，中国山东还会有类似这样的祷告，我们后来看见山东的大复兴也是这样，从少数人开始，他怀着对神的国度的一种渴慕，等候神的国，然后对自己内心最追求圣洁的生活求神关照，然后也对失散的灵魂带着极深的一种爱慕，一种关爱，对主的爱慕，对失散灵魂的关爱，使得这样的一群人连接在一起，从少数开始，几个人开始，然后这样的一种很久很久的时间同心合一的这种祷告会，在世界各地从美国发起，从纽约开启，从一个人对自己的灵性状况不满足，对失散的灵魂走向灭亡心里哀痛哀伤这样的开始。神在历史历代，我相信在耶稣回来之前都还在等候，都还在呼召有这种对他国度心关怀他的国度的人，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看见99只羊如果有一只迷失的时候，我们的主都会到处寻找，这样的一种心智能够放在哪怕少数人心里，我们就可以开始。目前我们定在礼拜三晚上，如果不方便我们可以改在礼拜天早晨。我有一天在想，今天我们做饭的时间已经很少了，电饭锅一插上甚至可预测明天8:20可以饭都好的，可以前的时代可不是啊，那妈妈要很早起来预备那天的早饭，孩子多的时候更辛苦，可是他们却能够准时甚至很早在那里一起敬拜，一起等候神。但是今天我们花在吃喝时间其实不用很多了，今天的冬天的寒冷也不太能够拦阻我们了，风雪不像当年一样的艰难使他们去聚会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好像暴露出我们灵性里面非常枯竭的光景。 所以我们一起从教会牧者、长老、执事、同工，我们一起悔改，一起为我们这种荒凉的光景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可怜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来复兴你的作为。从牧师开始，牧师少祷告，牧师自己要悔改。牧师祷告时间不像他讲到的那种好像给你感觉祷告很多，师母就常常提醒你，花很多时间准备讲章，你很少时间祷告。我那天听的时候还不高兴，但是我去跟神独处的时候发现这是先知的声音，我要不听的话，大概没有人，你们可能在心里想，嘴巴你们不敢讲出来的，而且你们也不知道我祷告多少，师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带领教会，也很难带领教会复兴。不是在讲台上都是批评大家不祷告，大家不祷告，好像都是大家的错。但是牧者自己如果没有痛苦的在神面前为自己不祷告悔改，这个教会也很难去怪同工不祷告，弟兄姊妹不祷告，好像教会不好的事情都是会众的事情，好的事情都是牧师的事情。我们一起悔改，弟兄姐妹，我准备好了跟大家一起悔改，但是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来一起在祷告会里面悔改。如果你说礼拜三晚上不方便，我可以预备你们很方便的时间，但是如果所有的时间都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给我机会来责备你了，明白吗？千万不要告诉我什么时间都不方便，我如果给你三个选择你都不方便的时候，我就开始骂人了，我骂的有道理了，神都会说你可骂，你要好好骂，你自己悔改了别人也要悔改。我要给你 offer 三个时间你都不方便的话，你千万不要怪我，牧师啊，你怎么还在责备我，我说啊，我不方便啊，合理吧？弟兄姊妹，我悔改，你们也悔改，以后礼拜天早晨早一点来祷告好不好？好，好，有人点头了，在神殿里点头是许愿不能不还了，我看见好几个点头了，感谢主，感谢主，我很高兴，感谢神。点头的人自己记住哈，你在圣殿里面点头。第二个是祷告，教会一个健康祷会要有恳切的祷告，也是在十四节这里，恳切英文叫 pray constantly， 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那个中英文翻译还没有中文好，中文翻译什么呢？恳切，它不但是可以持之以恒的，它还是非常恳切的，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所以中文翻译很多时候比英文好的。 constantly 只能说不断的，它没有恳切的部分，但是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哥林斯书人保罗也教导我们，刚才如果说有人说啊，那是初代教会描述性啊，不是命令的，哥罗西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恳切祷告，而且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说祷告要恳切，英文里面翻译说 devote yourself to prayer， devote 就是一个专注的意思，把你专心放在祷告里面，这是使徒的教导。弟兄姊妹看见了，这地方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历史的存在，他不一定吩咐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使徒的教训非常清楚，一定要这样做的。如果你跟随着读经计划的话，读新约还发现今天早晨是刚好耶稣教导说路加十八章里面那个不义的官看见了寡妇一直来找他，他后来伸冤了，是不是？他不断的来找他，恳切的来找他，他就给他伸冤了。还记得耶稣的朋友，耶稣讲道里面讲到一个朋友，他朋友来他没有面包给他，是不是？他半夜去叫人家敲门，一直敲敲敲，那人说门也关了，孩子睡觉了，不跟你起来了，他因为情辞迫切还是给他开门了。当然祷告要合神的心意哈，你不要说我要成为百万富翁，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很恳切，你还再恳切大概那个恳切是不好。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也讲到恳切的祷告，弟兄姊妹说也提到这地方是假设祷告是合神的心意哈，前提是你合神的心意。恳切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是我们要操练的，在明白神的旨意的情况下我们恳切的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肢体软弱祷告，为弟兄姊妹生病祷告，找工作祷告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样祷告你肯定不会出错的，就是为这个社区里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祷告，为我们主的福音能够在这里广传，甚至借着我们生命可以传出去，为这样的事情恳切祷告一定不会错的。 我自己现在也在恳切祷告，为一件事情跟职堂有关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够直接讲很细呢？因为很可能是我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不一样，我知道方向是对的，但是时间表很可能不一定对的。所以我为什么没有说我恳切祷告的项目具体在即什么年份要建立教会，但是我知道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要在 Libertyville 在 Central Lake County 建立华人教会，一间不够，可能还要两间，还要三间。这个如果有人的话，愿意跟我同心合意的恳切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还在世的年日，但是这地方华人很多，但是中间空空的，没有一间华人教会。弟兄姐妹，从 Gages Lake 一直到我们这里 Halfway Road 中间这么大地方，没有一间华人教会，但是有很多的知识分子、高知，特别是制药的很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许多华人需要救恩，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的。这个责任不一定会落在纽约，会落在中国或者其他欧洲的国家的身份上，落在附近这几个教会，你有没有这样的负担？你不能看见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到什么什么，还没有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也不是强壮到一个地步以后才出去宣教的。我在国内的时候见到在温州的弟兄姐妹，我说哇，你们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他们就不高兴，我还以为我恭维他了，他不高兴。中国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是教会的领袖，会带领全世界的教会的，温州教会很复兴，带领全中国的教会。他说不，我们不愿意做耶路撒冷教会，我们要做安提阿教会。大家听懂了？这里我们有温州来哈。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差派的教会，他要把他最好的派出去，把保罗派出去，去外面做宣教士。他没有留保罗、巴拿巴在那里牧养他们，他把保罗、巴拿巴派出去宣教，那样的教会。温州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学那样的教会。恳切的祷告是我们要学习。我自己特别敬仰的人，也是常常跟你们提起的，就是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乔治穆勒是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人，他被称为英国的孤儿之父。在他身上有恳切祷告的一些很多的印证。他一生接近有10000次祷告被神悦纳，这样的记录大概是很难超过的。他有一次，有他在临终了，快要离开世界了，别人当然非常仰慕他，就有一个人去问他问穆勒弟兄，你一生中间有没有什么事情祷告神不听呢？或者说你的祷告还没有被神听呢？他说有，我祷告了62年3个月5天2个小时了。大家听见这个了哈？他为两个灵魂，他的朋友祷告。他说我祷告了62年多了，多少小时他都记得。他说他还没有悔改，这两个朋友。但是朋友就问他，那你觉得这两个朋友的灵魂怎么样呢？他说我相信神会救他，因为62年多的祷告我们的神不会忘记的。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这两个朋友归向主，但是他祷告了62年多。后来接续穆勒的一位传道人在一个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人，老太太就过来告诉他，就是穆勒的后续人，我告诉牧师，他说你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舅舅，我的舅舅不久前刚刚信主，他去世了，还有一个人在柏林，我知道他也信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啊，这样的一种不间断的为灵魂守望的祷告，像伟大的穆勒身上看见了。我们也应该纪念神国的事情，我们知道方向对了，知道这是神会听的，你就恳切的在跟神求。当恳切祷告的时候，你自己的专注，你知道要求的是什么，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你这样做是神是喜悦的。你在祷告中间虽然事情还不能成就，但是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你是跟神同工的，你几乎可以看见天上的神是对你微笑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世上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你跟这位主接近的时候，他的喜悦、他的微笑、他的笑容就是你追求的。我们只求他的喜悦。 很多年前有一个故事改变了我。为什么改变我呢？因为我是一个一直被人称赞，很喜欢追求别人称赞的人。后来这个故事我读到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他刚刚出来，是应该是钢琴家。他那天在演出的时候，第一场大的音乐会，他非常紧张。他技术很好了，但是因为刚刚出来，这个大演出是非高度紧张。他的师父，一位音乐大师，想怎么办法来帮助他，显然不能在台上替他弹琴呢。他就说好，今天晚上的演奏会，我坐在那个阳台上，你不要去看观众里面什么表情，你的眼睛单单看着我。我要摇头，你那地方需要改进；我要点头，你就做得好。大家知道这个人那天晚上演出成功还是失败呢？成功了，因为他紧张的是人的评价，人的表，人家对他可能年轻的这个音乐家很可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眼睛看着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对他的赞许、对他的鼓励，成为他那天晚上完全发挥、淋漓尽致的发挥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我们为很多的目标奔忙，我知道我们都有不同的，我们的价值观就定了我们的目标。但是如果盼望不断的你的成长，使得耶稣基督他的国度、你的祷告跟他的方向是一样的，那时候他的喜悦就成为你一生的目标。别人的评价、别人的称赞，当然同工的建议你要听，不能说做牧师我只看耶稣我不听同工的建议，那个是一个独裁者，那是武断的人。但是那些人的称赞、人的那种人的需要、人的那种恭维，这样的一种东西，神就帮助我们慢慢的死去。弟兄姊妹，你的服事也是一样，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些东西需要人的认可，甚至需要牧师长老执事的认可，也要死去，然后单单讨主的喜悦。最后一个健康的教会还应该是一个分辨顺服圣灵的祷告，他的祷告应该是一个顺从圣灵引导的祷告。在犹大书第二十节，犹大书只有一章二十节里面这样讲，他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刚才读的经文在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看见，那些使徒保罗跟他同工们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他们就听见圣灵的声音，就差派巴拿巴、保罗就出去了。那是一个非常愿意聆听的祷告，知道圣灵的引导在这群人身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刚才讲安提阿教会的顺服，他知道圣灵要引导他，是一群倾心祷告的人，是愿意随时来调整他祷告方向的。不是说今天我们要祷告要扩堂，我们要需要一百万，主啊，我们需要一百万，主说不是这个时间，结果祷告的人都听见了，就缓慢一点。或者说主说不是在这里扩堂，要去直堂，大家都听见了，一致听见，我们都去直堂。或者说不一定在 Nibbleville， 可能在偏再过来一点点，大家都听见了，这样的一种顺从圣灵、分辨圣灵声音的一种同心合一的祷告，听到了，不但听到了，而且是合一的听到，还一起去遵行顺服的。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祷告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这地方也是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意思。在圣灵祷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很多，但是基本的意思就是按照圣灵他本身的性情和他的引导，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圣灵祷告其中有一种方言的祷告，许多人在有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经验，它包括方言里面祷告，但是不是全部，它也包括悟性的祷告，但是最重要的特征，它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的。我记得我们这地方以前有一次在这里祷告会，那时候我们只有这边还没有那边，教会不够用了，我们要扩堂。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个祷告会，但是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城 City Hall 里面， 社区里面好多人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在这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祷告说，主啊，你就改变他们的心，那我们大家都会同心阿们。结果一会儿从 City Hall 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见证非常感动的，他说 City Hall 里面住在这附近有一对夫妇去了，那个夫妻特别反对我们，说哇，这不能在这里，这教堂教堂噪音高啊，那个 traffic 都很高，我们不欢迎啊，就是反对我们。但是就在过一会儿的时候，出现一个人声调才开始改变。他说有个女的就后来就说，其实这群人也是很好的一群人，然后慢慢就语气就支持我们了。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出来的时候还告诉我，他说那个人丈夫脸气得通红，他说我要跟他离婚，啊，不知道真离婚假离婚哈。他说我们去来反对这个华人教会，结果他还去从反对变成赞成他们了。那个丈夫非常生气，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跟他那个太太改变心意的时间，跟我们这里同心祷告的时间差不多时间。这里有人感动说要为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意的，神就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事情。我是见证人，我在这里没有在这里后，我看见在这里祷告，那里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有人改变心意了。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蒙过神垂顾的教会，神曾经在我们中间，我也盼望我们继续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希望成为一个空壳，在这里是一个只有属灵的现象、属灵的表象，没有属灵实质的教会。我们深深的盼望成为一个群体祷告、一种持续恒切的祷告、一个同心分辨圣灵引导并且顺服他的教会，这样的祷告的教会。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兴起，你祷告跟神个人的关系为基础，但是我盼望更多人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最后我讲一个远古的故事就结束。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他写了一个故事叫 City of Everywhere， 各处的城市，是个寓意的故事。他说有天有一个人坐到车里，发现这个人到一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叫 City of Everywhere， 到那里以后发现出租司机没有这个马车司机还是什么司机没有不穿鞋光脚丫。他就说，哎，你怎么光脚丫？那地方不是有个工厂吗？鞋厂在那里吗？他说是啊，有鞋厂。对哦，我为什么不穿鞋呢？哎，这个司机就这样讲。后来过一会儿到店里面去了，哦，店里好多人，很热闹 ，party 大 party。他一看，哟，大家都光脚丫。他就说，你们不是边上有个制鞋厂吗？你们为什么都光着脚丫呢？那大家也说是哦，是哦，这里有鞋啊，我们为什么会光着脚丫呢？他问了那个城市许多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人都说，是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鞋厂，我们这里生产好多鞋，名牌鞋，但是是啊，我们为什么都是光着脚丫呢？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也都知道祷告的能力，我们为什么不去祷告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你的儿女们在这里存着谦恭的听清空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除去一切从人为来的一些情绪、一些搅扰，帮助主你圣灵，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对你的百姓说话，呼召感动一些哪怕少数愿意为你的国度、为你的荣耀、为世上的灵魂在那里全心祷告的人，更盼望一些人兴起来，就要同心合意在这里恳切的为你国度祷告了。主，你来兴起，你来呼召，你来感动。奉耶稣的名祷告。